我就是那太阳，默默在你的身后，给你温暖的光。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却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星的光芒，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像月亮，就想到了我和你在那一天晚上。你就是那月亮，我就是那太阳，默默在你的身后，给你温暖的光。上弦月像你的脸庞消失的模样，却后感伤远的幽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星的光芒，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消失的模样，却后感伤远了又望，淡淡的微凉。但没有了你给我的太阳星的光芒，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方向，再也找不到我距离你的。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这首来自许魏洲的《月光》啊，作为开场曲。说实话，这首歌也是我听了一遍就非常喜欢的，周周的创作的歌曲。可能是个人的原因吧，我比较喜欢这种抒情类的歌曲。还记得这个刚刚公布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对歌词有所议论啊，觉得说不够成熟，但是我却觉得这首歌无论是作曲还是歌词都是直击我的心灵的。当初听完第一遍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哭了啊，所以真的觉得这首歌唱得很有感情，很打动我。下面这首是来自徐佳莹的《大雨将至》。 不相见那一人那一面，也不愿你我错过的流年。某一年某一眼，谁留恋谁无言，擦过肩，缘分就别在枕边。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爱一人用一世不自知。 现在听到的这首《大雨将至》是来自《明妃传》的插曲啊。看过电视剧的都知道啊，刘诗诗很符合这个允贤的气质，而徐佳莹呢又很符合这首歌的气质，所以这部剧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搭。最近看完了这部剧以后呢，脑海当中还是老浮现其中的一些情景哈，很喜欢。下面要送上的是张杰的《剑心》。 尘封在星云重明的魂魄，叫醒了恍惚梦魇的无措，解开这宿命的脉络，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往后是阴霾，往前是山海，想逃也逃不开，命运在主宰，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哪管桑田，哪管沧海，天青山小小，该忘的忘不掉，红尘困住我年少，

回来，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辛晓琪的《味道》。有的时候啊，因为一首歌会想起一个人，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个人呢，让你喜欢一首歌，这就是所谓的味道了。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 这首歌啊，我只想感叹苏东坡的词写得好，王菲唱的也很有感觉，但同时也钦佩作曲的梁鸿志先生，词没有变，曲变了，发音变了，但还是这么的美，庆幸自己的母语是汉语。下面要送上的是来自汪苏泷的《年轮》。 成就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

我想要听歌。 不，我想听故事。 把我唱给 你听，这里好歌有故事。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早该知道泡沫 这一首是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虽然最近她的负面新闻有很多啊，但是我始终记得第一次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看到的那一个娃娃脸的女生，闭上眼睛唱的这首歌，内心真的十分的震撼，哇，当时觉得真的很好听哎。最后要送上的是来自周杰伦的《稻香》。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咯，我是周琳，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是我，你变的火是我的造型。I'm feeling good， 无法喘气，我就是火，不能被谁偷袭。 阿妹的这一首《火》呢，无论是在 KTV 点唱还是在她的演唱会现场，绝对都是能够嗨爆全场的。而这首歌呢，其实是王力宏填词和作曲的哟。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呢是一首励志的歌，可是写它的人呢，你可能会觉得他跟励志没有关系，他是大张伟，这是他为他参加的真人秀《跟着贝尔去冒险》而谱写的主题曲，叫做《永不放弃》。 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的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一起，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只有你才懂坚定，只有冒险才拥抱风景，只有追寻才是前进，大海前行，来高歌一曲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见，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的气，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只有你才懂坚定，只有冒险才拥抱风景，只有追寻才是前进，大海前行，来高歌一曲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一起，永不放弃，永不放弃， 大张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调侃到说，这首《永不放弃》是他自己的第一首励志歌曲哦。平时都比较逗的他呢，在这一档节目当中也可以说是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他也是备受折磨。当然呢，也给他带来了一些收获，比如说他可以写下这样的一首叫做《永不放弃》的励志歌。OK， 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是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哎，这一首可爱的歌，其实作曲是曹格哦。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从头再来，这是中央电视台当时配合下岗就业的主题而宣传创作的一首公益歌曲，所以对于很多的50甚至60年代的朋友来说，这首歌应该是印象深刻的吧。接下来一首魅惑的歌，这是电影《真相禁区》当中黄龄为他演唱的电影推广曲，歌词还有旋律唱出的是那种人和人之间扑朔迷离，然后似近又远的情感关系。 在你嘴角呼吸一口空气，轻轻随着血液充满我的身体，开始不由自己呕你的生命，掏空着我们的关系。和你的眼睛没有距离，我继续靠近，想揭开秘密，你却把目光闪避，暧昧的让人窒息。 太多。这一道墙不懂你在蠢蠢欲动，想一语道破，请别把话说得太赤裸。我只好，我只好完全去相信你的触摸，你肯定爱我，我快乐，我快乐，这一瞬你直到你发现我有多重要。 有多少朋友要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呢？电影当中其实几位主角的关系也像这一首推广曲的歌词一样，呈现的是一种欲语还休的状态。 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忘不了》，收录在他第五张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有人说这一首《忘不了》呢，会像青橄榄一样，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体会到它的好处。嗯，比喻很贴切。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

聚会介绍。 音乐有好伴，为何你不勇敢相见？我抽到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但它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到世界。 我喜欢你， 萧亚轩的潇洒小姐，潇洒应该是一种态度吧，不管是放下、执着还是坚持向前，都是要忠于自己的决定的。朴树他在他的世界当中一直都非常的潇洒。那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叫做好好的。这首歌还配合了 MV 哦。其实朴树已经很多年没有全新的音乐录影带面世了，这一次呢他还特别兼任 MV 的导演，应该很有意思。 那不是落叶把自己交给了风，小雨在天空跳舞，再不问要去哪， 其实好好的这三个字是一个特别含糊的词儿，可以说它是名词，也可以说是动词或者形容词，但是却能够涵盖朴树他现在的生活态度吧，爱怎么着怎么着，该怎么样怎么样，挺放松的。 OK， 接下来听到的是陈明真的歌，他专辑《背心》当中的同名标题曲。这一首歌的词作应该是当年非常主流的创作风格了。

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要下来，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我是不是该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也许是因为这一首歌吧，让他在大陆当时是红遍了大江南北。现在我们的 KTV 当中啊，很多人不会特地去点唱他的歌，但是如果有人点了这一首歌，保准都会唱，可见这首歌当时的风靡程度了。刚才这首歌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而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一个问号，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发现很多的歌词都喜欢这样来问，不知道听完歌的人会在这一些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答案吗？好啦，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今天节目就这样啦，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现在为了